喺好多年前当即系美国即系送呢个太空船上月球啊，跟住即系踏足月球嘅时间，系一个好震撼嘅一个嘅场面啊！即系人类竟然可以即系太空人可以踏足月球，即系好似不可能嘅事情咧，成为可能。咁事實上有今日到今時今日，仍然有啲人咧唔相信人類可以上月球嘅，咁仍然覺得係一個嘅騙局，因為太冇可能啦。咁其實好多嘢係我哋以前覺得冇可能嘅，但係就真係成為即係可能啊！我哋如果細個時間同我講，將來嘅人咧可以咧揸個電話可以同即係可以同遠方嘅人即係行街傾偈嘅話咧，我冇可能嘅事情，你冇條線綁住點得咧？咁今日咧，啊，即系我哋就可以透过手机啊，同任何地方嘅人嚟到去倾偈，唔单倾偈，仲可以望到个样嘅，啊，所以我日日都见到细女嘅，啊，不过角度咧就唔系咁样望嘅，因为佢永远都揸住部机度行咁同我讲嘢，咁我望个细女永远系望到佢我嘅个下巴嘅，呢个世界即系好多嘅改变，好多冇可能嘅事成为可能。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冇可能嘅故事。但佢系成可能，系关于即系施洗约翰嘅父母嘅故事吓。施洗约翰出身好系一个好神迹嚟嘅吓。你睇翻头先嗰个经文里边，啊，佢父亲系叫做呢个嘅即系撒加利亚，佢个祭司啊。咁你睇睇亚伦嘅后人，亚伦我知道咧系首位嘅大祭司。咁所以两个个渊源都好神圣噶啊。一个祭司，一个系甚至系。即係大衛，呢個亞倫嘅後人叫以利沙伯，Elizabeth。佢兩個都係異人啊，遵行神嘅一切嘅戒命嘅禮儀，甚至話佢冇可指責，即係個好兩個都好人，敬虔嘅人。不過可惜咁敬虔嘅人，佢可惜佢哋冇小朋友，因為以利沙伯唔能夠生育，佢兩個都已經好老噶啦。咁跟住咧，到啊後來咧，撒加利亞我就班次啊，因為當時咧好多嘅。祭司就唔可以個個都做噶，咁所以咧就要輪間次咧喺神嘅面前做呢一個嘅祭司。啊，呢輪輪當中咧又唔係個喺做祭司嘅職份嘅喎，但係唔可以入去呢一個嘅即係聖所裏邊咧嚟到燒香嘅。喺雖然你輪到你，但係輪當中仲要再抽籤，入邊入去呢一個聖殿裏邊咧嚟到燒香。咁所以咧一方面輪到你，輪到之後仲要抽籤。咁呢佢咧，佢又啱啱抽籤就入，可以咧有一個嘅權利咧，入到呢一個嘅聖殿咧嚟到去呢一個嘅燒香啊。咁當時咧，眾百姓喺外邊禱告，我先講個故事先啦，然後再講當中嘅含義啊。啊，咁撒加利亞就當時咧見到一個異象，咁就係有天使咧喺香壇嘅右邊嚟到向佢顯現啊。當時佢好驚啊，好驚啊！激佢害怕，然后天使就对佢话啦：，你唔需要惊，因为你嘅祈祷缘故，你嘅祷告已经神已经听咗你嘅祷告。你嘅太太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约翰。啊，你会因佢嘅缘故，呢、这个儿子缘故高兴快乐。啊，而啲因好，其他好，有其他人咧，因着约翰嘅出生而喜乐，佢喺面前为大。啊。講到咧預言到咧，咁啊預言到或者係即係要求咧呢個佢呢個作父母嘅咧，能夠讓佢唔可以飲呢個濃酒啊，因為佢將會作侍奉者。呢個濃酒烈酒唔飲咧，其淡酒濃酒都唔飲啊，即係咩酒唔飲啊？即係係仿效翻舊約嘅拿細人嘅一個例，拿細人係特別。即係神聖嘅，分別為聖嘅，咁佢用翻舊約拿細嘅例子嚟到講翻約翰要侍奉神，所以佢喺生活上要特別佢神聖，佢被聖靈嚟到去充滿，唔單止佢喺母腹裏邊咧已經係被聖靈充滿噶啦，嚇佢必使許多以色列人回轉啊，歸於神，他們的神啊，他必有以利亞，一嚟有以利亞心智，以利亞舊約嘅先知，以利亞心智能力行在主嘅面前。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逆叛的人轉向，轉從義人的這個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咁之後後來施洗約翰咧，為主嚟到鋪路，喺約旦河邊為人施洗，為耶穌基督嚟到作鋪路。呢段經文咧，我哋如果摘自度咧，我哋攣去呢一個聖舊約最後嗰卷書最後嗰節嘅話咧，啊，聖舊約最後邊書啊？聖經舊約最後嗰本書叫《馬拉基書》，第四章 最后我自己都说，这个旧约最后那句其实是预言来的，在第四章第五节这里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的先以利亚，当然不是再差以利亚来了，以利亚已经升了天了，这个以利亚是讲到呢要施洗约翰，他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来问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用父亲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即是一种和谐的意思。将两段经文比较，从那段经文里面就说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逆叛的心转从二人的智慧，那两段吻合的话，那我们就说约翰的出生其实成全了旧约先知马拉基的预言，即是神所讲的说话必定应验。马拉基书离开新约已经是有 几百年的时间，但神的说话必定不会落空，所以施洗约翰按照预言的真是来了，这个就是神的预言当中会差遣来的先知以利亚，不是另一个的以利亚，他们都相似，我知道后来呢以利亚在旷野生活，穿着那些嗰啲嘅兽皮啊，羊皮咁、啊、样，咁而约翰咧相似嘅形象系相似嘅。好啦，咁高兴嘅事情啊，咁我哋睇下呢一个嘅即系撒加利亚嘅反应。当时撒加利亚话：我凭咩可以知道呢事？冇可能系咪啊？我凭咩知道啊？你讲我，我唔信喎、啊，冇证据喎、啊，点解啊？因为我已经老啦。我妻子已经年纪老慢，冇可能嘅事情，冇可能。天使就回到话：我系站喺神面前嘅，即系加百列。奉差而嚟嘅，对你讲话，定将呢个好信息传俾你。到时候你唔信，但系呢个说话要应验。但因为你唔信嘅缘故，所以你会哑，你会变做哑巴，你唔可以讲嘢。直到你个仔出世为止。当时有一只百姓等撒加利亚出来了、等我们都不出来的，只要知道呢他可能在、有事情发生，可能见到异象、出来之后，后来呢因为他一直向他们打手势，出来之后呢他不敢说话，因为已经哑了，成了哑巴。他供职日子，当时供职是七天的，七天，然后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圣经就不会，圣经说话有时不会讲多句的。所以他工资日子满了，他就回家去了。如果没有回家去了的话，就有问题了。你不回家，但你的妻子怀孕，那什么意思啊？不行。所以圣经里面讲得清楚，他回家去了，跟着他太太就怀孕。老年得子。然之后咧就即系坐月啦，你咧就五个月啊。然之后呢个太太咧，你发觉个态度咧同个丈夫唔同嘅，丈夫系一个不信嘅态度，但系个太太似乎系信嘅态度啊，而且好开心。主就眷顾我啲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因为以前咧母仔生咧系一个羞耻，咁所以咧而家佢咧神眷顾佢，让我老来得子。后跟住咧。跟住咧就到另一個故事啦嚇，另外今日我唔會講啲故事啦，就係天使向佢嘅親戚即係瑪利亞嚟到預言佢會生一個嘅兒子，而且仲係喺佢未結婚嘅情況裏邊會生一個嘅兒子。跟住瑪利亞同呢個撒加利亞態度好唔相同啊，佢係瑪利亞係稱重主，因為主即係會透過佢誕下百姓所期望嘅尼賽亞。咁我知道咧，以利沙伯同埋瑪利亞係表親嚟嘅。好啦，我哋跳去第37節。五十六節啦，五十七節咯。以利沙伯的產期到了，就生了一個嘅嘅兒子。即係鄉里咧就聽見主向佢大施憐憫咧，就一齊去高兴，到第八日啊，行国礼啊，咁就儿子行国礼。当时要为呢个儿子嚟到起名字啊，然之后就按照翻佢爸爸嘅名撒加利亚改翻个仔叫撒加利亚啊。但系咧，当时咧佢妈咪可以讲嘢噶嘛，就话唔得，因为当时天子讲过要改名叫约翰， 所以就有約翰不可以叫撒加利亞。咁但嗰班人就話唔得喎，我哋未用親戚，你唔用開約翰呢個名字喎，用開就用開噶啦嘛，我哋唔用呢個名字就唔用噶咯喎。於是咧佢就咁啊，咁嘅情況嚟問阿爸啦。阿爸咧就唔可以講嘢噶喎，於是咧佢就攞塊寫字嘅板，人哋寫上面寫字，佢個名字要叫約翰。嚇、啊！佢好稀奇。跟住咧，當時撒加利亞因為呢種嘅表現，都係咗順服嘅表現。於是撒加利亞口開了，而且曾經預言應驗咗啦，真係生兒子，所以佢口咧可以再講嘢。於是佢開講嘢，舌頭咧就去舒展啦，然之後講笑話嚟到去稱讚神。呢個係約翰，即係約翰出生嘅故事。唔單咁樣，跟住撒加利亞仲講預言，預言到約翰將會為神嚟到成就事情，亦都為尼賽亞嘅降臨嚟到作呢一個嘅預備。最後。第七十九節嗰度話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陰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一樣會成就大事。一樣喺漸漸成長啊，心靈健壯，住喺曠野，直到佢出嚟侍奉嘅日子。啊，呢個一個可能我都熟悉嘅故事啊，呢個亦都係聖誕節一個喺瑪利亞生。耶稣之前的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很重要。我发觉不单止些约翰会为耶稣基督的侍奉作预备，在约旦河边为人施洗是一个预备，而事实上些约翰的出生这个故事都是为耶稣的出生来作一种的预备。那我先讲，今天不是讲，主要不是讲耶稣 的出生，主要讲些约翰的出生。你发觉些约翰的出生，伊丽莎白老年得子，老年应该唔系老年咧，老年已经好老啦，情况之下仲可以生仔。呢、这个故事圣经里面有另一个相似嘅故事，你知唔知啊？即系分一次啫，咁你记得边一个嘅故事啦？咁你要记得嗰个故事咧，嗰个故事我哋卷去啦，系咪啊？卷到边度啊？吓，创世纪啦，创世纪，我哋卷到创世纪。創世紀的故事，在創世紀第九節開始，創世紀第十八章第九節，呢度聖經只係一次類似的故事發生，呢個就發生在亞伯拉罕嘅故事。亞伯拉罕當時佢太太撒來，即係後來撒拉啦嚇。当时撒拉已经两个都好老啦，九十几岁啦。如果我同你讲，哎，我识得边个啊？啊，九十岁仲生仔啊，吓死你！啊，冇可能系咪啊？但系冇可能嘅事情成为咗可能。我知道撒拉亚伯拉罕呢个生平有两个，其实如果你读出佢亚伯拉罕生平嘅话咧，佢呢。这个信心伟人呢，生里面有两件事迹呢是很有预表成分的，即是同关乎于亚伯拉罕的生平。第一件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就是后来他将他老年得力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当然后来没真的献到，但是将独生子献在坛上，这个很明显，他很清楚预表。预表什么呢？就是上帝将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献在坛上。所以这个第一个预表。另一个预表就是跟他本身即是他老来得子的故事是有关联，所以老来得子的故事是一个预表来的。好，我们看第九章的话，当时有天使来到去向亚伯拉罕来显现，当时就亚伯拉罕接待这几个天使入去帐幕那里，然后天使就说，明年今天我们回来这里，你的妻子已经很老了，撒拉将会有一个儿子。撒拉当时就匿在后面听到这个这样 的事情。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慢，留意这个说话特别提到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不知道断绝很久，九十岁已经没月经很久，没经期很久了。撒拉就心里面暗笑，心里暗笑。在撒加利亚故事里面，撒加利亚不信耶稣有个信心。在阿伯拉罕的故事里面，那个男的呢是一个信心，即是接受。 就發現一個女嘅咧，媽搞錯啊！我經期咁多年啦，仲有得生啊！因真字咧，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説：點解太太撒拉會暗笑嘅 ？OK 啊，佢將會生一個嘅兒子。雖然你太太唔信，但係佢將會生一個嘅兒子。嗱，有時咧，我哋會將即係或者我睇段經文先啦，好唔好啊？我哋睇向呢一個嘅希伯來書第十一章，係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喺新約嘅3:23。希伯來書第十一章，新約。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嗱呢度咧就稱讚亞伯拉罕嘅信心嘅。OK， 一方面咧，如果我睇第八節嘅話咧，呢度話亞伯拉罕咧就信蒙召嘅時候就往所要去嘅地方得為業。呢度講到亞伯拉罕出吳爾嘅故事，亞伯拉罕憑信離開吳爾，係首歌啊，憑信離開吳爾啊首歌啊，遙遠未去過都去，憑信踏上應許，去應許之地嚟到去，呢個信心表現。另一個信心就係生兒育女嘅故事啦。OK， 第首節嗰度話，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已經過咗生育嘅歲數，還能夠懷孕啊，因為他呢、這個他就唔係指撒拉啦，係指亞伯拉罕啦，因他以為應許他的是可信嘅。既然神话我会生仔就生仔，太太不信但我信，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海沙无数不多。咁就讲到咧，就差唔多好似差唔多就死啦啊嘅人，仲可以生出即系儿女来啊。咁呢个其实有小神学问题嘅，呢度话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呢意思就係指男嘅啦，因為指個女嘅啦，啊，係指個男嘅亞伯拉罕就死，仲有得生，因為指個女嘅就死啦，即係已經仿佛已死啦，已經兩個老人家啦。嗱，首先我哋明白一樣嘢啊，又即係今日講啲嘢咧，少少係即係涉及啲男女之間嘅嘢啊，比較嚇咁就。咁但系望埋全部都應該過咗十歲噶啦，係咪啊？過十歲可以講啲比較露骨啲嘅嘢，但唔講嘢咧，有聖經嘅真理，好重要嘅真理，又唔講唔敢講，又唔可以唔明白裏面涉及一啲好重要嘅真理。咁所以大家用個開放嘅態度嚟到去，即係繼續去思想。嗱，男性同女性唔同嘅，啊，男性可以好老都可以仲生仔嘅。可能你都聽過啲故事，男嘅好老嚇，女嘅好後生都可以生嚇。男嘅同女嘅唔同，女唔得啦，一過咗母經期之後咧，理論上咧就唔可以生出男同女係唔同嘅。咁所以呢度話仿佛已死人，我哋可話只係男嘅，佢已經咁老啦，唔會有得生。但係同樣佢更加指向咧係個女嘅，個女嘅已經經期已經冇咗啦，唔應該會再有可以再生嘅啦。啊，咁所以即係。竟然冇得生，老啦，等月经啦，仲可以生，呢个一个好大嘅一个嘅神迹啊！竟然可以再生啊！即系如果用呢一个系女性嘅子宫或者母腹啊，即系摸得出嚟噶啦，但系咧可以有婴孩嚟到去出嚟嗱。喺神学上嚟，神学上啊，唔系喺神学上咧，再一次讲翻，大家要用一个。即係較為開放啲嘅眼光嚟到去聽女性嘅母腹咧，其實咧有少少即係同死亡有關聯嘅。每一個月嘅卵子都如果除非受精，如果唔係咧，都會排出體外。嗰係一個可以成為生命嘅個體，但係排出體外就冇咗生命噶啦。所以呢一個喺神學上咧。Womb 即是子宫 ，tomb 即系咩咧 ？tomb 即系坟墓，坟嗰、那个子宫有少少似坟墓嘅色彩啦，有少少试音听啊， 有些时候坟墓精彩，因为冇生命嘅出咗嚟，咁所以撒拉已经断咗噶啦，唔单止冇受精，而且连月经都冇埋噶啦，咁所以咧系应该冇噶啦，但竟然咧有儿子嚟到去即系生出嚟啊！呢个一个好大嘅一个嘅神迹，系一个从冇到有，从应该死嘅变做生一个神迹。好啦，亚伯拉罕是选民历史的开始，是旧约的开始。选民开始就是亚伯拉罕，他发生一个老来得志的故事。约翰是新的开始，竟然相似地有个开始，就是一个老去没月经的女人可以生出儿子。旧约开始有一个咁嘅例子，新约开始都有同一个例子。呢个例子两个是串联的，是有关联的。神的作为过去如何，今日也如何，即系嗰发生嘅嘢，今日同样可以嚟到去，即系嚟到去发生。耶神上帝系唔会即系嚟到去即系改变。好啦，我哋如果睇翻去，睇去路加福音嘅话，我睇路加福音第一章。如果我哋话亚伯拉罕所经历嘅故事系一个预表，指向将来新约嘅约翰嘅话，咁我就会话，无论系亚伯拉罕嘅经历，即系老来得子，亦或系撒加利亚老来得子，呢两个故事，其实两个故事都指向另一个故事，两件事都指向另一件，即系预表住另一件事发生，一个更大嘅神迹嘅出现。两个不应该有生命的情况出现生命，是遥指，不是遥指，指向另一个更大的神迹的出现，更加不可能的神迹的出现。这是什么故事呢？当然我就看，就是后来玛利亚的故事。玛利亚和伊丽莎白是表亲，与两经理有相似的，都是几乎没可能的情况里面生出儿子。我再问，哪个神迹更大啊？一个老来得子的故事，一个呢是完全没有结婚没有精子的结合而能够从精女生子，是一个更大的神迹，一个没可能出现的故事，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童贞女玛利亚生下主耶稣，即基督。咁你咧讲嘅时候咧，你可能谂起，除咗三个 case 之外，救咗其他嘅。你可唔可以数到除咗三个故事之外，其他故事系神赐人冇嘅，边个有儿子嘅故事啊？谂唔到啊？可能谂到哈拿故事喎，系咪啊？哈拿嘅故事，可能谂起参孙嘅妈咪嘅故事，都系冇得生。后来生儿子的故事，但是两个故事情况不同。哈娜和参孙妈咪的故事是后生，但没得生，神俾佢哋生。但是三个个案就是亚伯拉罕的个案，这个即系伊丽莎白的个案和玛利亚个案是不同的。三个个案都是冇可能，而成为可能，而其中最大冇可能的事情发生的就是玛利亚。玛利亚根本个卵子冇受精，但可以生出一个嘅孩子出嚟。咁我就会问，点解耶稣要咁奇怪地，神嘅安排里边系佢唔受精嚟到去生下出嚟咧？点解唔经过精子卵子结合而能够有生命嘅出现？咁呢个故事就同另一个好重要圣经嘅信息有关联，亚当夏娃嘅故事，亚当。夏娃吃禁果，哪个吃先的？是夏娃吃先的，夏娃吃先的。夏娃吃完之后就哄老公，就吃，所以男人做第一件错事呢，就是听老婆话，就犯罪。所以平时应该听的，但是有时我不应该听，但是亚当听了，就吃禁果。夏娃犯罪，亚当听话，听他老婆话，于是两个都犯罪吃禁果。后来曾经责备，哪个责备严厉一点呢？ 喂，要从罗马书嚟讲，罪从一人入世界，罪入世界从边个人啊？一个人入世界，咁又边个入世界啊？圣经嘅教导里边咧，神从即系罪从亚当入世界嘅，咁你可能如果做男性就唔忿气啦，系女人犯罪先噶嘛，女人食咁即系想食咁果先噶嘛，啊食完之后俾我食噶嘛，咁点解要话男嘅嚟到去承受？系因为男系一家之主。所以罪就由男性来到去承担，而罪圣话的原罪，原罪就是透过男的来到传下来，所以只要你是男人生出来的，你就有原罪没得走。诶，这样的时候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没有爸的，没人只有妈的，没可能的事，一定有爸，只要你有爸生，你就有原罪，罪是透过男性传下来，罪由一人入世界，由透过男性嚟传落嚟。于是人人都有原罪，人人在神面前都不能够称义，除非你冇原罪，除非你冇阿爸，唔得，冇可能嘅事情。喺我情况里边，我就明白，玛利亚特别嘅，玛利亚系圣灵感人，系冇爸冇精子同卵子结合，所以冇原罪。耶稣佢冇原罪情况之下出生成为人，而佢唔单止冇原罪诞生。在他的生命中都没有犯过任何的过错，所以本身没有原罪，生命当中也都没有任何的过错，所以耶稣能够以无罪之身钉身十架成就救恩，没有罪的到底是有罪的，世上只有一个人没有罪，就算你没有，就算你找到一个人行为上完全没有任何过错，是 100% 正直都好，这个人都有罪，因为他有爸生。当然世上找不到一个行为完美的人，就算有也好，他都不可能没有爸。耶稣基督行为完备，而他又没有爸生的，所以耶稣基督能够以无罪之身来到去成就万世的救恩。除了这样之外，其实耶稣基督又同贞女所生，用一个很特别的含义在其中。这里用 Ken 给他 Ken 给他叶叶好，同大家可能透过画面，可能大家会明跟住要讲嘅嘢。创造神太初嘅创造，神太初嘅创造吓，系由冇到有，话有就有，命立就立。呢个世界原本乜都冇吓，但系由冇到有。喂，可以讲由生到死嘅，系一个死糊糊世界，冇生命嘅世界。嗱，开始嘅时候咧，唔系净系冇咁简单，仲系混乱死亡嘅，空虚混沌，于面黑暗。然之后神喺呢个冇里边创造有，从呢个死故故嘅世界里边咧创造生命，呢、这个就创造。好啦，阿伯拉罕嘅妻子啊，撒拉喺生活上佢已经死咗噶啦，请希伯来书话，从死已死嘅人咧，增咗好多嘅子孙。在他的我称为叫在神学上叫 room tomb， 在他的子宫又带又有在表征上似坟墓的，已经不会有再生命出来了，竟然可以生出以撒。由这个 room tomb 出来的以撒，又后来发展成万千的后裔，仿如星上天上的星那么多，这个是创造。所以亚伯拉罕的妻子生下以撒，其实有创造的意味，从没有到有，由生又由死向生。同样撒加利的妻子以利沙伯生育上已经死了，已经很老了，已经停了已经很久了，但在他的 room tomb 里面呢，他生出这个的约翰出来，同样是一个有创造含义的故事。而两个的神迹，无论是撒拉的神迹，无论是以利沙伯的神迹，两个都预备一个更大的神迹，一个更加不可能的神迹，跟连受精都没有的。玛利亚不可能孕育出生命的 room， 因为没有受精，没有同房，没有结婚，但竟然可以孕育出生命出来，是一个真真正正由没有到有，由生由死至生的一个的神迹。一个应该没有生命的卵子，但是可以孕育成生命。所以前面两个神迹都指向着这个的神迹，更大神迹。如果再推一步的话，这样我们说三者 无论撒拉，无论以撒伯，无论玛利亚，前两个神迹预表过神迹，但系三个神迹都系呢个 room tomb 呢个子宫有坟墓嘅有生命嘅神迹，有三个同时预表一个咩啊？相似而更大嘅神迹，即系三个加埋去预表另一个更大嘅神迹，咩神迹啊？就是死后三天的耶稣基督复活，从空坟墓里面出来，坟墓里面不可能有生命出来，坟墓里面是死的，不可能有生命，但是死后三天耶稣竟然复活，从一个不可能有生命出来的出来。耶稣的神迹当中最大最奇妙的神迹不是耶稣的医病赶鬼的神迹，耶稣的最大的神迹是两个相似的神迹。第一个神迹是子宫的神迹，玛利亚子宫冇受精生出孩子，童贞去生子，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划破生死，人类未试过这样的情况，但竟然发生。另一个就是坟墓神迹，没人能够从坟墓里面出来，耶稣基督从坟墓里面出来，而且咁你话唔系喎？呢、这、一个嘅即系拉撒路试过，嗰个唔同，拉撒路会再死翻嘅，嗰、那个唔系真正嘅复活。但耶稣基督出嚟离开坟墓嗰个系永远嘅生命，系唔同嘅，系人类第一次，系未试过嘅。所以耶稣嘅神迹好多神迹，但系最大神迹系出生，最大神迹系复活。所以第一个系圣诞节神迹，我哋嚟紧圣诞节系纪念耶稣咧，经历嘅第一个神迹就重生咗重生咗生子。迟啲有复活节吓，就系坟墓神迹，系两个最大嘅神迹。而两个神迹系有相似性，互相可以嚟到去比较，都喺冇生命冇可能当中而出嚟出现咗有生命。所以圣诞节嘅故事要指向复活节的故事，圣诞节的奇妙指向复活节的奇妙。圣诞节不可能成为可能，这个这样的含义指向着复活节，一个更大的不可能成为可能，划破生死，死亡原来再不是必定的，人可以透过信靠耶稣，可以跟耶稣一样能够战胜死亡。耶稣复活之前，没人能够胜过死亡，死亡是定局，是必然的，是 full stop 来的。但是耶稣之后，复活之后打破了这个生死，以致死亡不会成为一个 must。 正如保罗说，死亡你的毒勾在哪里，而这个勾所有人都一定被人勾到的，你只要你人死亡就会勾，勾住你的，没可能你去 撒决，是必然的。可能都听过一个听过类似的故事啦，吓啊冇啦，你啊 sorry 跳啦下边，有一个嘅小朋友啊，即系喺满月嘅时候吓，有班人嚟，有班亲戚嚟，即系朋友嚟探望公婆呢个父母啊，咁有人又唔同嘅人讲唔同嘅嘢，有人话呢个人咧，呢个小朋友将来一定会做官啊。将来啊，呢个人咧，将来一定会好有钱。有人话呢个将来咧，一定咧好有智慧。啊，咁有一个咧多口话呢个人将来一定会死嘅。每一个人讲嘅嘢都有可能，但边一个系 100% 嘅咧？得一个，就系佢将来一定会死，冇可能唔死 ，100% 嘅。死亡冇人可以摆脱，耶稣佢摆脱咗。所以复活节所指向的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咁话你咁啊，讲临近圣诞，即系讲复活节，讲做咗少少。但我所讲就系呢个嘅我哋嘅圣诞节个含义，一个冇可能嘅地方出现咗生命，摇住一个冇可能有生命出嚟嘅耶稣基督复活了。好啦，喺剩翻嚟少时间咧，同大家就温翻路加福音嘅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我们摆了一点时间看回这个撒加利亚的这个人，这个是什么人来的？圣经说到他守诫命，无可指责， 摩之日在上面有美好侍奉。不过当天使说你将会生我儿子的时候，他什么态度呢？他不信。这个祭司啊，祭司是神职人员，你理论上更熟悉圣经，更熟悉旧约历史，犹太人就应该熟悉历史，这个作为祭司应该更熟悉历史。在历史里面发生什么故事啊？创世由无到有，由死到生。阿伯拉罕呢，老来得子，而且他太太已经绝了经了，都仍然可以生子。这个是撒加利亚应该熟悉到不熟悉，一个很熟悉的故事了。发生过的故事，他很熟悉的故事，当他发生在身上的时候，你将他生子。虽然你两个人很老，你太太已经住了经，但是你将他生子。他没看到啊，没可能，没可能，我这么老了，他又这么老，怎么会生啊？你熟圣经的，为什么没可能呢？另一个特别留意的就是第十三节说，我留意一句说话，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祈祷怎样已经被听见了。好了，他为什么祈祷啊？圣经没说，圣经没说，但我从他的说话里面，天使说了什么？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即是什么？他是什么祈祷啊？他能为很多祈祷，但起码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太太有得生的话就更好了。喂，那么好，已经说你的祷告蒙应允，你的妻子将会生仔。这个意思，这件事，第一，他熟圣经，熟历史，熟阿伯拉罕老来得子的故事，撒拉绝经之后可以生子的故事，他熟悉的。但是发生的时间他不信。他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为其他祷告，都为到自己，我们两个没，我和太太没得生啊，即是神啊，求你听祷告。好了，听你祷告，给你生仔了。啊，不是吧，没可能，没可能，没可能。这个是什么祷告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熟读圣经，但他竟然不信圣经。他祷告，但他不信祷告会蒙应允。这是什么态度来的？那就是说祷告只不过照常而已。神啊，我们真的为平安堂求复兴，求兴旺，都不会的，都是因为祷告上要的嘛，你知道神啊，是不是？信徒不敢祷告怎么行？神啊，求你的人数增长，不可能啦，你不会啊，傻的你都。不神啊，我祷告，我站上去祷告的嘛。这个祭司熟圣经，但他不信圣经。不是不信圣经，而是已经成为过去了。神的过去，他一定是信亚伯拉罕六年生子，但这是过去的事情，今天还发生吗？不可能啊。是我有这样祷告，但是不会发生的。一个没有信心的祈祷，是不是祈祷呢？要想起另一个故事，彼得的故事。彼得坐监，教会为他祷告，同时间彼得坐监，教会在外面祷告，为什么祷告啊？神啊，求你什么呢？彼得能够释放出来啦。跟有人敲门，侍女去应门，望一望，门都不开，就回来跟门徒说，谁啊？彼得啊，痴线，痴线，闹那个侍女，那侍女真是无辜。什么祷告来的？神啊，求你彼得出来啊。出来傻的，怎么出来啊？这个什么祷告来的？你祷告但你不信，撒加利亚祷告但他不信的。弟兄姊妹，上帝不改变，你信不信你的祷告会蒙应允？当你都不信的时间，为什么神应允你的祷告呢？你根本不信你的祷告会应验的，你为什么要应允你的祷告呢？没可能的故事。所以我太太不在，可以说你太太不想听的东西。不要做艳女，不用说出去。我试过几次讲这种说话，我太太很激气的。太太，我想买些东西，不过你不会给的，不过我都照讲。接着就骂我，你既然知道我不给，你还问？ 你知道我不会给你问的。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但我想买一样东西，我知道你不会给的，不都照说了，他很好的气的。即既然你不知道我明不会给你，就问什么呢？后来我说的就学精一点了，但我想买一样东西，我知道你一定给的。弟兄姊妹，让我落入祷告。祷告就是神必应允，相信神是一个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的主，昔日神可以将无可能的成为可能。今日在我的心念当中，无论教会无论个人，信不信任一点，你觉得没可能的了，求祷祈什么，不如都要祈的了。弟兄姊妹，你的祷告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我同心祷告。真爱主，我们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一个邪恶的世界，很多很可怕的事在我周围发生，我们仿佛已经不再信神迹，不再相信一个从无到有，可以由死变生，可以将无可能的成为可能 的主，帮助我们。圣诞节是一个很不可能的故事，童贞女竟然生下耶稣基督，划破生死，复活只有一个更大的神迹。我们所信的信仰基督教本来就充满神迹，充满不可能成为可能，让我们不要因为此生现实当中慢慢失去这种信心，让我们懂得向你求大事，甚至我们信心软弱，因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跨过我们的信心向你求大事，为个人、为教会、为社会求大事，合乎你心意的你必应允。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好，圣餐时间我们唱一首诗歌。上帝不改变，耶稣基督不只是在2000年前复活，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既然他活着，他就能够成就大事，我们靠着活在我们心中的耶稣基督成就大事。我同心唱一首诗歌，我唱头两节。我所侍奉的父主，他今在世活着，我知道他可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受死怜悯，听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耶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本我就。生命则乐同歌，基督耶稣，救人临到万邦，让万我怎知他活着，他活在我心中。好，今日有圣餐时间，我请两位商理来到台前。See you